天随着秋风落叶泪花满天，愿一念相逢故人离别，而如今红尘陌路天各一边，望眼欲穿今生勾动心弦，忽然一场雨淋湿流年，朝朝暮暮似从前，半生的相思落在今夜，叹息着秋风落叶泪花满天，难一念相逢故人离别，而如今红尘陌路天各一边，望眼欲穿今生勾动心弦，若不是秋风落叶泪花满天，刹那间回到多年以前，可惜已时过境迁，怎续前缘，倘若相见只能在梦里面，忽然一场雨淋湿流年，朝朝暮暮似从前，半生的相思落在今夜，各山各海各人间，叹息着秋风落叶泪花满天，那一年相逢故人离别，而如今红尘陌路天各一边，望眼欲穿今生勾动心弦，若不是秋风如夜泪花满天，刹那间回到多年以前，可惜已时过境迁，怎续前缘，倘若相见只能在梦里面，叹息着秋风落叶泪花满天，那一年相逢故人离别，而如今红尘陌路天各一边，望眼欲穿今生勾动心弦，若不是秋风如夜泪花满天，像那间回到多年以前，可惜已时过境迁，怎续前缘，倘若相见只能在梦里面。